守在电话旁，别让 常来往，我只求爱的清爽。

可以随便说说而已。

首想你，多少欢笑，多少泪痕，望穿秋水，望断青春。